ChinesePod.com 喂，请问是陈小姐吗？ 是，你是哪位？ 啊，您好，我姓张，是保险公司的。我们刚推出了一款专为女性设计的健康保险，接下来我就为您讲解一下。 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时间。 只需两分钟就可以为您的一生提供保障。您听我说，现代社会女性的压力很大，我们的保险正好可以消除您的后顾之忧。 我现在没什么可担忧的。 是啊，所以现在正是您为以后做准备的最好时机。这款保险包括了许多健康保健费用，有医疗、意外伤害、外科手术等等。 对不起，我对这个不感兴趣。 不会耽误您太久的。这款保险满期返还，也就是说合同期满以后可以获得丰厚的满期金，让您的投入获得更多回报。 我真的要挂了。 陈小姐，你看你那么急着挂电话，说明工作忙，生活压力大，压力大了以后容易出现健康问题，而这款保险相当于用利息买保障，储蓄和保障一举两得，绝对是零风险的投资。 那你说说包括哪些疾病？ 它几乎包含了所有重大疾病，而且不但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，还增加给付女性重大疾病特别保险金，一年的保费也就3000多块，还有利息拿，关键是得到了保障。现在大家都说生不起病，但是只要你懂得理财，关心自己，给自己买一份保险，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？您看我们是不是约个时间面谈？ 我再想想吧。 啊，好的。另外母亲节快到了，我觉得您可以给妈妈也买一份。 这个我会考虑的。 谢谢你陈小姐，有什么问题尽管打我电话，我的号码是喂喂。